朝鲜亚太和平委员会发言人17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南朝鲜的逆贼集团在朴槿惠催唇时丑闻事件曝光后不久，即10月27号宣布重新推进同日本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并于11月1号和9号在东京和首尔同日本武士道一伙举行工作协议会，商讨了协定的主要内容，还于14号在东京举行第三次工作协议会，草签了协定。原来早在李明博执政时期，2012年南朝鲜傀儡集团在国务会上秘密地通过同日本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而遭到南朝鲜社会各界的抗议，就不得不取消了。后来南朝鲜傀儡集团同美国、日本等国屡次举行了旨在共享我国军事情报的工作协商，并在2014年12月以通过美国这一迂回途径同日本交换情报为条件，缔结了美国、日本和南朝鲜军事情报保护书面合约。但是朴槿惠集团说什么从情报间接交换方式转为情报直接交换方式等等，极力推进同日本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最近以我国的核与导弹威胁为借口，百般策划尽早了结。如果南朝鲜傀儡集团和日本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那么侵略性美国、日本、南朝鲜三方军事同盟和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构筑会得到进一步的促进，虎视眈眈窥视再度侵略机会的日本反动集团会有法律担保参加北京战争挑衅，南朝鲜会彻底变成美国和日本的双重殖民地和侵略的前哨基地。现实说明，朴槿惠就是头号祸根，如果让他多活一天，那么民族的不幸和灾难会日益增大。谈话最后强调，全体同胞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应当展开积极的斗争，来坚决制止和粉碎南朝鲜傀儡集团又同日本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阴谋活动，给垂死挣扎的朴槿惠集团以沉重的打击，维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和平与安全。